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94集，傅文生正准备再问自己12岁又怎么了。傅文铎听到这句话，转头看了唐墨一眼，他低低地笑了一声，没再多说。只要唐墨不承认，傅文铎就是猜再多也只是猜测。唐墨不大理解傅文铎这个直男怎么有这么多稀奇古怪的猜想，还老是对他的那本小荐书感兴趣，偏偏每次还都能猜到一些对直男很不友好的内容。想起那本贱兮兮的异能书上对自己的无数吐槽，唐墨暗自决定，这辈子都不能让任何人看到书上的内容，这辈子都不能。突然冒出来四个陌生玩家对自己进行偷袭，唐墨并不觉得这是个巧合。唐墨说，这些人实力不低，不是普通的玩家，而且几乎都拥有异能，七成可能他们早就埋伏好，故意在这里等着我们，甚至有可能追踪了我们很久，只是他们非常厉害，我们谁都没有发现。还有三成可能性，他们真的只是路过打劫。顿了顿，唐墨说，我和傅文铎检查这三具尸体，小生你去看看那个人的尸体吧。傅文生点点头，三人分头行动。唐墨检查的是拥有回溯时间异能的男人的尸体，冰冷的水泥地上，这个中年男人双眼睁大，死不瞑目地盯着天花板。地球上线后，唐墨见多了尸体，死相更恐怖的都见过不少。他面无表情地将这具尸体的眼睛合上，开始搜索对方身上的东西。杀死这个人其实是一个意外，但也是必然。不杀了这个人，对方还能继续回溯异能，一切又从头开始。那四个玩家是聪明的，当唐墨和傅文铎主动进攻，他们就明白自己回溯时间的异能肯定是被发现了。能回溯时间的不是道具就是异能，他们直截了当地做出决定，让三个人拖延住唐墨和傅文铎，让另一个同伴逃跑。他们肯定不是唐墨傅文铎的对手，否则不会回溯了几次异能都没有杀死他们。只有保住可以回溯时间的同伴的命，他们其他三个人才有可能活下去。然而这个时候，为首的中年壮汉设下了一个局，这四个人里，中年壮汉和拿刀男人明显是主力攻击，其他两个人体质较弱，一直在旁边辅助。当事情败露，中年壮汉高喊， 老九快跑。 老九赶紧逃跑，可他并不是拥有回溯时间异能的偷渡客，真正可以回溯时间的是留下来与中年壮汉一起拖延傅文铎的那个人。这个把戏很好地瞒过了唐墨和傅文铎，几乎是一瞬间，两人就判定老九是可以回溯时间的玩家，并且追了上去。这时真正的异能拥有者趁乱转身逃跑，只要挨过一分钟，他就可以回溯时间从头再来。但是他万万没想到，在唐墨快要杀死老九的时候，他使用了凡人终死。 异能凡人终死，拥有者白若瑶，正式玩家。功能，双眼可看到缠绕在他人身上的黑色死气。 当唐墨使用这个异能时，他惊骇地发现老九身上的死气淡极了，几乎没有一丝死气。他的大火柴已经快要劈裂老九的头颅，老九必死无疑，可是他居然不会死。那只说明一件事，真正可以回溯时间的玩家不是老九，另有他人。情急之下，唐墨直接使用了一个很快的男人异能，找到了那个转身逃跑的玩家。唐墨低声说，你死得不远。唐墨看着这个身体冰凉的偷渡客，轻轻叹了声气。唐墨使用一个很快的男人异能，使用一秒 便消耗两分钟的生命。从得到这个异能以后，唐默只使用过两次，这是第二次。如果再给唐默一次机会，他可能不会再做出同样的选择。因为那四个玩家既然这一次一直躲在平房后没有再偷袭，显然已经动摇，不打算再袭击唐默，他们只想活命。可是唐默却发现了自己留下来的线索，并且抓住了他们。唐默没再多想，他检查着这个玩家的尸体。这四个偷渡客身上没带任何多余的东西，只有一把手枪、一把黑色长刀和一些小飞刀。唐默将这些东西交给傅文生，小朋友乖巧地收好东西。傅文铎摸索着中年壮汉的衣服，忽然他的动作顿住，从对方的口袋里拿出了一样东西。 面包？ 唐默和傅文生立即走上去，傅文铎将这张白纸递给他们，两人检查了一遍。傅文生奇怪地说， 这是什么？干什么要在一张白纸上写面包两个字？难道他想吃面包了？ 傅文铎说，这张纸是从他的裤袋里拿出来的，应该别有用处。 三人琢磨了半天，都没想通为什么一个强大的偷渡客要在自己的口袋里放上一张白纸，上面还写了两个字，面包。唐默低头看着这张纸，想从上面找到一些蛛丝马迹。这时他的身后传来一道惊呼， 这是什么？ 唐默和傅文铎迅速扭头一看，只见傅文生不知何时将那个中年壮汉的尸体翻到背面，中年壮汉后背朝上，傅文生拨开他脑后的头发，错愕地看着他的脖子。唐默目光一凛，赶紧走过来。他刚走近，视线就停在这壮汉的后颈上，快速地看到了那个标记。唐默惊讶地说 X。 这中年壮汉的后颈上赫然刻着一个殷红色的 X 标记。唐默看着这个奇怪的标记，他的脑袋中闪过了一个念头，他快速地说， 看看其他三个人，他们的身上或许也有这个标记。 好。 唐默和傅文生立即脱了其他三个偷渡客的衣服。果不其然，在其他三个人的小腹、后背、大腿上也都刻着相同的红色 X 印记，这是被人用刀活生生割出来的痕迹，鲜血早已经凝结成疤，两道交叉的疤痕印在黄种人的黄色皮肤上，像极了一个大写的叉。唐默神色凝重地看着这四人身上的标记，他的心中渐渐涌起一阵不祥的预感。 这四个人在这里偷袭我们，他们是单纯的想要埋伏路过这里的玩家，还是专门针对我们？这个 X 会不会有某种特殊不是 X？ 唐默刷地抬起头看向傅文铎。傅文铎看着中年壮汉后颈上的标记，目光冰冷，他伸出手按在这个标记上，顺着疤痕描画。他描画疤痕的时候顺序和正常人写 X 不一样，他先是顺着最长的那道疤写出了一个七字，接着才在这个七字的中间画出了一个短横。唐默看着他在地上写出这行字，惊道，是七？ 不是 X， 是一个打了横杠的七。 先写下一个数字七，再在中间画一道横杠，这样斜着看确实很像一个手写的 X。 傅文铎眯起眼睛， 唐默在一瞬间便想起了一个名字。他还没把那个名字说出口，只听傅文铎冷冷地说， 是天选。 北京最大的偷渡客组织天选。三个月前唐默第一次和傅文铎见面，他询问对方北京的情况，傅文铎只告诉他一个名字，天选。北京不像南京，有一个强大的组织管理整座城市。北京有许多组织，包括了正式玩家、预备役和偷渡客，其中最强大的组织叫做天选。傅文铎拿起一支笔，在加油站的白板画出了一个天选组织的标志。他说， 四个月前我离开北京的时候， 和阮望舒齐衡交过一次手。顿了顿，他补充说，阮望舒是天选的首领，齐衡是天选的一个偷渡客，两个人很强大。他们这个组织刚建立的时候只有七个人，他们七个人在身上都刻下了这个标记。一个数字七再加上一道横杠。唐默冷静地说，会不会是巧合？这里才到北京七环，离朝阳区很远。你说过天选组织的大本营在朝阳区，经过四个月的发展，他们的组织已经发展壮大，不仅只有偷渡客，还有正式玩家预备役。而且如果真的是来埋伏我们的，他们是怎么知道我们今天要回北京，而且还知道我们的路线？傅文铎的手在白板上轻轻敲击着，唐默静静地看着他，傅文生也不敢吭声，小心翼翼地看着两个大人。过了几秒，傅文铎看向唐默，声音平静，你觉得是巧合吗？唐默定定地看着他，片刻后，唐默叹了口气，说出答案，我觉得不是。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巧合？四个月来天选组织的成员再怎么多，也不至于发展到北京遍地都是。七环离朝阳区有一段很远的距离，这四个偷渡客专门跑到这里埋伏唐默和傅文铎，他们四个确实是极好的杀手，因为他们拥有回溯时间的异能。那个异能每天最多使用七次，很明显他们知道我的好几个异能，再加上我烧毁书架布置线索的那一次，他们至少已经使用了五次异能回溯五次时间。只是为了杀我们，他们就费尽心思，不惜多次回溯时间。如果真的只是路过，在第一次不成功的时候他们就会放弃，最多两次失败，他们就该知道踢到了铁板，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袭击。傅文铎看着唐默，所以他们是故意到这里然后偷袭。傅文生问道， 大哥，你以前在北京的时候和他们结仇了？他们花了这么大功夫一定要杀你？ 我没有。这个答案出乎唐默和傅文生的预料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